1.657，港金报17,4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6.31美元，卖出1,887.08美元。港汇指数103.9，跌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部分嘅教师都系非常之专业，但我哋必须要抽出极少数嘅害群之马，维护成个教师团队专业嘅尊严。 一名小学教师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取消该名教师嘅注册，局方嘅考虑因素系乜嘢？又会点样回应社会嘅意见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中美贸易战、美国制裁、社会运动到新冠肺炎，香港的工业界在这年几两年里面面对着什么困难，又会对施政报告有什么期望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叶宗贤和大家分享。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西杰，我呢身打扮够唔够 pro 啊？ 咩啊，瑞文，你今次系要登高啊，定搭棚咧吓？ 细杰，你真系严重落后于形势啊！你咁都睇唔出呢一个系雷达机械思路？ 我正正就系睇穿晒。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实行雷达及卫星系统全面睇， 而我就请嚟中大嘅陈景明博士倾下海洋微塑胶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哎，好啦，星期四啊，星期四啊，邓达志翻嚟啦，好耐冇见啦，邓勇。 我哋十个月止唔止啊？ 系要啦， 因为旧年12月尾咧，我嗱第一12月初咧，我就去日本啦，翻到嚟咧就冇几耐，做咗一次咧，跟住咧我就去伦敦啦。 系啊，我记得。 咁跟住你又飞走啦，咁啊到到而家，我哋就第一次坐翻低。上个星期我又放咗假， 团聚。 系啦，上个星期中秋节我又过咗假，你翻嚟咁，所以就 好啊。今日讲到咧，衣食住行啦，又系你新款啊。今日题目咧就系从美食到米芝莲啊，米芝莲一阵讲讲啊。你今日请个嘉宾咧就系、是、谢小姐，谢烟眉小姐， 咁啊 香港出名嘅饮食作家、美食作家。 Hello，Hello， 大家好。 咁啊，邓达志介绍一下啦。 好嗱，我识呢个谢烟眉 Annis 咧，其实都系喺文字度开始嘅。咁啊，系 在報紙看到他的專欄文字，哇好勁喎，呢個人 好 犀利嘅咁樣啫。嗱，第一佢又好好，佢中文又寫，英文又寫， 係啊。 咁咧就呢個係同佢。即係同國際性的美食家啊，同埋啲名廚啊、餐廳啊，咁咧個關係就緊湊好多啦。因為好多香港嘅即係寫美食嘅作家都係寫中文為主啦。咁變咗咧，同外國嘅，甚至香港嗰啲外國嘅廚師啊，或者餐廳咧，個聯繫就冇咁緊密。咁所以咧，佢有呢個優勢。咁首先要講 Annis， 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嘅。 哦， 咁咧係啊係啊， 馬來西亞 廣東話講得好好喎。 係啊，睇因為咧細個，即係我哋馬來西亞都有分唔同。地區噶嘛，咁我喺吉隆坡即係 KL 大嘅，咁我哋 KL 大嘅咧就細個就睇講廣東話，同埋我哋睇 TVB 啲劇， 係啊睇大睇大， 即係次官編嘅劇，即 係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咧講真，好似馬來西亞有啲地方咧，佢哋睇 TVB 劇咧會配音嘅喎， 係啊冇錯， 如果東馬咧就係配普通話嘅，係 啊， 即係所以你就學唔到廣東話，我哋好細個就睇咧就。睇嗰啲咩神雕俠侶啊，嗰啲咁嗰啲好多好多唔同嘅劇，咁咧就所以咧係完全冇 filter， 咁所以 有廣東話、普通話、英文都流利， 係啦，因為學校 馬來話得唔得？ 而家都勉強咯， 咁啊幾好嘢，真係幾種語言都係精通嚇。 我覺得咧喺東南亞大，即係當嘅南洋嗰大咧，佢哋都係好叻嘅， 係好叻啊！ 即係尤其馬來西亞、新加坡係最叻嘅，你泰國、印尼都唔係嘅嚇，就馬來西亞、新加坡啦，佢哋有中國嘅方言，可能隨識幾種啦， 係啊係啊， 就 馬拉話啦，咁又英文啦，當然係英文係即係佢最基本咧，英文又係嚇，咁所以佢哋真係好好犀利嘅， 好犀利啊，係啊。咁中西美食又常盡不少啦，因為咧馬來西亞呢啲係 唔同民族， 中泰族係啦。咁中國咁多地方嘅色彩嘅食物，加埋馬拉食物，哇，又好正。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我都有同朋友，突然間講起呢個話題咧，因為我哋係多元文化長大嘅人咧， 係啊， 即係其實你會不經不覺咧，你嘅視野係會即係你嘅思維係會開闊啲嘅，即係諗嘢咧係冇咁單一嘅，即係你單一文化長大咧，你諗嘅嘢有時係真係比較狹窄啲，同埋個包容度冇咁高嘅。咁我覺得呢啲係不經不覺即係個環境咧，醖釀你嘅性格，成就你嘅性格一樣嘢，但係唔係特登嘅，係你自細已經可能你要同唔同種族嘅朋友相處，你自然咧，你嘅接受能力同個包容能力咧係大好多嘅，好奇心亦都會強好多。 係啊，呢個重要。加上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中國人啊，你係中國人啊，中國人咧就勤力好多喎。 咁又係喎。 馬來西亞咧。好出名咧，就係中國人係咪附庸中國人嘅？即係有冇其他有好多拿督啊，都係外國人。但係咧，即係外國者，即係馬拉人啦嚇。 當地人， 當地人。但係中國人 掌握華人 掌握嗰個經濟能力咧係好大嘅。 哦， 呢個咧呢個無可否認嘅啦。係。咁學者咧亦係中國人。冇得搞嘅呢个真系， 系啊！ 马来人喺边方面叻咧？ 嗱，我哋呢个又有探讨过嘅。我哋成日都话咧，其实咧应该马来西亚嘅经济咧由华人去主导， 系啊， 因为天生系识做生意嘅。但系马来人咧，即系 Malay 咧，佢哋咧其实系艺术细胞好发达嘅， 唱歌啊啲， 唱歌音乐同埋其实佢哋 art sense 都强嘅，色彩对色彩嗰种触感， 系咪叫无人咧？ 系啦，无人。 佢诗无佢无人，其实佢系。佢咪呢嗰個字啫嘛，冇 係啊，冇錯啊， 冇足 係啦。咁同埋佢哋嘅性格咧，係天生亦都係天性係比較 lay back 嘅，即係冇似唔似真係唔似 到飽咪算咯， 係啦， 又唔會凍嘅，反正天氣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錢賺到夠使好多，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咁樣嘅。 樂天之命， 樂天之命嘅，係啦。中國人嘅天性係唔同。 要勤奮， 其實睇翻轉頭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哋窮慣嘅。 係嘛？ 華人以前窮慣喺中國，窮啊！咁去到任何地方咧，哇！佢哋好驚，好似我媽媽咁嘅成日。即係話你未打過仗，你唔知道；走過難，你又知道啦。 係 即係嗰啲咯。哇！啲幾唔知佢邊日冇得食㗎，快留多啲屋企啊！ 積極防饑係嘛？ 係啦，即係我諗係中國以前咧，其實講深句啦，中國成個歷史睇翻中國歷史咧，其實好大部分嘅時間咧。 唔係改朝換代咧，就係、是、走難噶啦。 咁又係， 所以咧，佢一定要足夠嘅嘢咧喺身邊咧，佢先至覺得安。呢個係變咗我哋 DNA 嚟嘅。 我哋係我哋嘅安全感 來源。即係你要好多好多代之後嘅人咧，先洗得甩。但係當你一洗甩嘅時候咧，周圍你個環境嘅，即係你華人嘅環境，就會話俾你聽啦。你真係唔長進啊！你你點可能咁 lay back 嘅咧？點解你會即係咁即係唔諗即係冇隔即係冇隔夜糧嘅咧？就呢個係我哋華人嘅特色嚟嘅。 係冇錯。 但馬來人咧，可能佢可能嘅天氣啦，佢哋嗰啲小嘅聯邦啊，嗰啲以前係啲細嘅邦國，以前冇一個叫馬來西亞噶嘛。咁咧即係佢哋之間咧，其實佢哋嘅冇乜戰亂。冇乜戰亂咧，咁亦都即係其實天氣咁熱，抌咩出去都生嘅，咁啊，所以佢哋唔需要為嗰個飲食。 一個杜米係三燥到四燥，哇！ 三燥杜米咯， 起碼嘅 馬來西亞印呢個柬埔寨啊，同埋越南嗰啲全部都係泰國啲，全部三燥四燥 嘅。係啊，好犀利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呢個咧，講翻到食咧，就真係咧係各種嘅食物。 咁你吉隆坡你最中意食乜嘢？最中意？ 其實我覺得吉隆坡其實真係小食為主啦。 小食， 小食為主。講真嘅，即係我覺得係，如果以國際性嚟講嘅豐富咧，係香港，我係嚟到香港咧，先至係踏上呢個國際嘅路線嘅。咁但係吉隆坡即係我細個到而家啦，我翻其實咧，佢哋啲嘢又保，我覺得節奏慢有個好處喎，啲嘢係保留得好。 保留到， 係啦。 我停一停先啦，喺吉隆坡有間餐廳。好古老嘅五十年代嘅，我谂佢系咁咧，就净佢主要个 building 咧，连冷气都冇嘅。隔篱嗰个新少少就冷气嘅，我一时记唔起佢挂炉鸭好好食嘅。 色丸啊， 色丸系啦，嗱色丸咧，我每次都去亲吉隆坡，即系我查翻资料，我又突然之间我谂唔起。 系 咁啊，色丸咧就真系好好食又唔系，但系咧你食翻啲古老嘢，即系我哋点咩古老嘢咧？好似我哋细佬哥六十年代细佬哥咧，喺香港或者喺元朗，我哋去饮宴咧，食嘅嘢咧就嗰啦，譬如佢蒸条大鲩鱼，系啦，佢个挂炉鸭，佢个八宝鸭嗰啲或者系炸子鸡， 而家好难食嗰啲嘢咯。 咁啊，嗰啲咧我哋就去亲马来西亚，成班朋友去咧，可能带几十个朋友一齐去咧，就一定要食完食一晚。咁大家都开心嘅，食完之后好开心。 一讲起咧呢个美食咧，我又即刻不其然记得咧几位近时欢乐今宵嘅同事，一个阿肥，一个炳文。即係啱啱去咗世，一個李亨琴，佢哋去到咧馬來西亞咧，好多時登台咧，嗰陣時咧，我哋無線都有賣馬來西亞吉隆坡啊， 好重要，好重要嘅 大埠嚟噶。咁咧，佢哋咧就隨便登台，咁咧有陣時咧，我又會同埋一齊去嘅。哇！佢夜晚食到你啊幾餐啊！ 釀豆腐啦，夜晚 真 係 好 家釀豆腐。 專登嗰間餐廳停咗業唔做嘢，唔做晚黑， 就係做你哋 好早 你哋生意， 就係等你班人去宵夜咁熱情啊！ 你講起色丸咧，我同你分享一個往事啦。我記得因為我係真係 食過 嘅，我係老吉隆坡，即係我真係吉隆坡土生土長噶嘛。咁咧，我讀到即係我 college 即係出國留學之前咧，咁即係咁咧，因為佢好多主要嘅學院啊、大學都喺吉隆坡噶嘛，首都啊嘛。咁就有其他朋友喺第二啲地方嚟讀書啦。咁嚟讀書嗰啲咧，咁嚟求學嗰啲，咁因為我係地膽啦，我會帶佢哋周圍食嘢噶嘛。咁有一次，我記得有個週末啦，我就帶咗兩個女仔朋友，我哋好 friend 嘅，咁我哋就去色丸食飯。咁就好食啊！咁我哋三個咧食完不停又添，不停又添啦，即係可能炒完個河粉又再炒個咩米粉啦。 河粉好食㗎，係 啊，佢哋啲月光河好食。 係啊。 咁即係我哋總之不停咁嗌嘢啦，即係食得好開心啦。但係你知唔知個伙計嘅老伙計行過嚟同我哋講咧？你哋女仔人家唔好咁食嘢啦，以後嫁唔出嘅。我好記得， 跟住人哋見到你養唔起 啊！即係啊，即係已經過去二十年啦。我同我嗰時嘅女仔朋友都仲有保持聯絡嘅。我哋成日都講起呢樣嘢，我哋真係喺度笑。 我就記得咧，即係仲有美登關咯。 哦，係啊， 即係好早期咧，整去吉隆坡咧，美 登關就 南洋菜，即係佢哋就又唔可以話佢係涼野菜，因為萬一咧，我諗係會去。去檳城會食係會正宗， 檳城我去過， 係啦，檳城食，但美登關好好食嘅，佢啲咖喱又好， 佢啲 咖喱魚頭又椰漿飯又好正， 甜品就更加靚。 甜品你中意食甜品啊？ 甜唔係我唔食啲甜品，因為咧有血糖高。 咁啊嗰陣時咧年代咧就唔知道自己有血糖高，就好中意食。凉嘢嘅甜品 糕点 啊， 糕 点系啊，啲 糯米啊嗰啲啊， 我哋话龟 可以多嘢多嘢到咧，多款到咧，真系讲唔出嘅。 系啊，佢哋啲凉嘢嘅糕点咧，色彩又斑斓啦，好鲜艳啦，即系睇落好开胃。 未见过蓝，未见过蓝色嘅糕嘅，就系凉嘢糕点就有一个蓝色嘅。 系啊，但系系天然嘅，因为佢用一种叫系啊蝶豆花嘅汁咧，个花咧你攞嚟个系就会个攞到个蓝 色 嘅汁啦，就会染到色啦， 天然嘅。 系啦，即系佢个糯米咧，即系佢煮 糯米系不一定啦，又 系啊，即系佢蒸，佢蒸，佢蒸熟之后咧，咁之后用椰汁蒸，之后咧有嗰个蓝，染嗰个用嗰个蓝色嘅汁啦，蓝花嘅汁啦，咁之后咧。椰汁蒸咁樣滲入去咧，好好靚啊！咁仲要醃嗰個芥鴨食添。 哦，係啊， 呢個係我最中意。 芥鴨咧，香港咧就係即係溝嘢嘅。 系 嗰度咧，芥鸭真系咧， 好好食噶啲 芥鸭， 啲好嘅铺头咧系纯正啲，即香到不得了。 系朝头早咧，我嚟查 toast 啊， 系啊，好味， 加鲜油啊，加鲜油啊，仲要 加鲜油啊， 加鲜油啊，咁但系咧，去到吉隆坡咧，其实而家咧好多啲大排档式嘅食早餐嘅地方， 冇冷气喎， 喺祠堂街，咁咧佢啲油炸鬼啦，油条啦。就即係譬如馬來嘅咖啡咧，嗰啲個 B 啦，啊個 B 哦個 B 冰嗰啲啦，啊咁咧就係好 enjoy 嘅，因為你去即係去翻老時代嘅感覺啊。嗱，我其實我細個咧，我第一個識嘅香港以外或者中國以外嘅地方咧，個名咧就吉隆坡同馬來西亞，因為我細個大伯公咧，佢喺 吉隆坡， 佢二三十年代已經去咗吉隆坡同善醫院早期嘅醫生，咁然後。我阿爺啊，佢哋咧都六叔公佢跟埋佢一齊學啊，跟住佢哋翻翻嚟，所以咧就 西醫， 即係屋企係啊，不斷咧兩地之間咧，即係佢哋有飲即係飲食嘅嘢啦，即係馬來咖啡、馬來咖啡、榴蓮糕嗰啲咧，咁我哋自細我好識呢啲味道嘅，我係中意食嘅，咁所以淨係成日聽講咧，即係其他地方你唔識噶啦，就係識吉隆坡，就因為有親戚喺嗰度。咁當第一次去吉隆坡嘅時候咧。咁我就去揾翻以前阿伯娘翻嚟探親買啲嘢翻去嗰啲咧，譬如啲金桔啊，啲乾嘅金桔啦，嚇咁咧就有另外啲即係食嘅嘢、醃嘅嘢咁啦，就去抄翻去唐人街咧。除咗祠廠街之外，另外嗰條咩街嗰條，即係夜晚食宵夜好多宵夜。 哇，係啊，我都去過。 斜斜地嗰條街。 阿羅。 阿羅係啊，扎拉阿羅係扎拉阿羅。 咁 去扎拉阿羅嘅地方抄啦，咁當然又食榴蓮啦。我係榴蓮，我係榴蓮王嚟㗎。 哇！佢哋啲榴蓮咧冇一定啊，一檔檔正 寫 曬 名， 寫 曬名， 寫曬名嘅，即係每一個榴蓮咧都有個明星 號。 有噶，即係其實只要 林青霞， 其實而家都有噶，林鳳嬌都有噶， 係有即係明星名嚟。 係啊，只要你而家其實你去認購一棵榴蓮樹咧，你改叫鄧達志都好好。 係啊，都得㗎。 係啊， 但最好食咧，其實咧就係爬坑，爬坑啊。吉隆坡旁边的州就上高山，一定要高山老鼠猫山王咧系最好食噶。 哇，你真的好熟啊，邓达志。 但系我哋最中意咧食黑翅，要去黑翅咧要槟城食，系啦，唔系吉隆坡嘅。 槟城咧，我就上次去咧就系十二月嗰阵时去，就住喺 George Town。 梗系住 George Town 啦， 即系 梗 系啊， 梗系唔会住出边啦。但 George Town 最好咧，你就要住 Oriental 呢个Eastern Oriental， 系 E and O， 系嗰度食晏昼。我就去嗰度 食 high tea， 系食 high tea。 但我住嗰度嘅，我中意住嗰度。 你住嗰度添啊？ 住嗰度。 我就 但我就好多人都会去外边海边，去外边海边住啦。但我就唔中意。我最 enjoy 就喺 George Town 散步。我行唔攰嘅，喺 George Town 入行行山。 系啊，因为其实咧 George Town 佢真系一个佢文化遗迹嚟噶嘛，同埋李安嘅色戒。点解佢即系佢揾好多景啊？佢揾完之后咧，佢觉得都系槟城咧保留得最好。 系冇错。 所以咧，佢都系喺槟城同怡宝 有味道， 好多戏喺度拍过噶啦。槟城同怡宝，槟城佢嗰阵时安都宣啊，加弗连丹路做嗰套咧，即系佢就系。即係個影佢屋企，佢自己住噶，應該講越南嘅，佢就喺檳城拍噶啦，係啦，咁啊嗰間而家南屋噶嘛，而家嗰間叫做嚇， 我哋冇去到嗰度，不過咧行街同埋喺海邊咧，睇嗰啲環境咧就真係一定啊，一落日 佢古老得嚟好乾淨，又好舒服， 佢係中西合璧。 系 系啊系啊， 呢样嘢咧 都有几分五六十年代香港味道嘅。 我觉得系个殖民嘅风情。 系啦，又系英国嘅背景。 系啦， 有华人，有印度人，同香港都似啦。 系 多咗一样就马来人。 马来人。 但以前嚟讲咧，槟城系华人嘅天地嚟嘅，华人嘅世界。 其实而家都系华人，而家个 population 都系 华 人 为 主。 系啊， 佢个岛，佢自己一个岛嚟。 同埋咧，就食美食咧，阵我哋讲槟城咧嘅美食咧，真系咧大部分应该是美芝莲的美食来的。什么叫美芝莲？为什么美芝莲有一间这样卖车胎的公司变成美食的评价？ 美食的指南。 美食指南。 这个他稍后等他回来我们再谈这个美芝莲。我先讲马来西亚的美食，然后回来我们讲讲香港的美食对你有什么印象呢？刚来香港的时候你就即係俾你覺得哦，原來嗰個國際嘅路線就由香港開始啦，咁咧，咁我哋可以就翻嚟可以講講咯。 你馬來西亞嗰時有冇嚟香港食嘅？ 旅行咯。 哦，旅行。 即係係旅行。 細個嗰時嚟過㗎啦。 細個係啦。 我都嚟過，嗰時未有咁多嘢食嘅係嘛？ 嗰陣時，但係我想講我哋遊客嗰陣時接觸嘅嘢咧，係某一個層面嘅嘢咯。你不会去到咁日常，可能另外一个层面嘅嘢咯，我只能够咁讲，系啦。 未去过尝试过广东嘅茶餐厅。 嚟到香港先试咯，系啊。 系啊，即系奶油多啊。 系。 嗰啲未奶茶同埋冲嗰啲港式奶茶。 系啊。 鲜蜜啊，鸡蛋冲嗰啲未有。 系啊。 但相对嚟讲咧，即系香港啲港式嘅咖啡同奶茶都系好饮嘅， 好饮嘅。 系啊系啊， 论咖啡咧，我都系中意喺马来西亚饮嘅。 系咩？点解？ 系啊，唔知我 南洋咖啡。 南洋咖啡即系佢，你知道啲 即系你中意有炼奶嗰啲啊？ 系啦，啲瓷器嘅杯仔，一个碟嗰啲咧。咁咧佢唔大杯，但系咧就放炼奶。有时我都唔用炼奶嘅，但系咧你觉得唔用炼奶又冇咁香甜喎。但香港嘅咖啡就算放炼奶，你觉得佢始终系争咗少少嘅。 系， 佢真系浓好多嘅。 我觉得同埋系咪个温度啊，同埋用个咖啡粉都有关嘅。 哦，肯定系咯，即系我谂你喺南洋嘅咖啡，可能即系佢哋本身喺南洋嘅大马来西亚或者印尼一带咧，其实佢有咖啡出产。 同埋佢哋炒豆系有啲，即系仲系啲好。好土方嗰啲炒法咧，系用牛油去炒啊。 尤其苏门答腊， 系啊， 苏门答腊嘅咖啡。 哦，系啊，咁所以咪 香 好多咯， 特别浓咯。 系啊，特别嗰啲味道系浓香系重好多。 但香港就唔系食嗰种嘅咖啡咯。 系，咁咪另外嗰只马来西亚嘅白咖啡咧都好饮噶。 系啊，系啊，系啊。 嗰只我嗰次就第一次尝试。饮白咖 啡， 喺怡宝饮， 前面饮过， 喺怡宝饮。好，我哋嚟食歌先啦吓。咁啊，讲起食咧，我哋俾只饮食嘅歌啦，就阴阴叉叉。 哇，阴阴。 咁呢个系江铃，系江铃唱嘅，我最中意嘅六十年代嘅歌手。 好耐冇听过江铃嘅歌啦。 好，我哋嚟歌啦，我哋。 Love is the root of the yum yum tree. Love is the root of the happy tree. 0.02，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23，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49美元，卖出188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鼎盛啊，试讲呢个四小龙时代啊，几咁风光啊！大陆咧都要为香港马首是瞻啊，嗰阵时就大伸拳脚，家阵咧恐怕就要屈一屈啦。但系个人咧可以屈，精神唔可以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星河新秀八年吧， 九中上堂啦。 今年立法会选举延期，原界议员继续延任，但民主派早前就去留，希望透过民调决定。在两者结果都不过半的情况之下，大部分议员选择续任，究竟他们在接下来的立法会会有什么挑战？今集邀请到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上来跟我们谈谈。 星期六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河新秀训练班。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少了在外面吃东西叫外卖的人就自然多了。在美国呢，据统计一日之内至少有6%的人在吃外卖，这个还是抗疫之前的数字来。美国的外卖历史和立国差不多那么长远。18世纪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在大城市一些旅馆可以看到广告画，可以吃到各式的食品，而且是新鲜地整。不过只是旅馆提供给比较有经济能力的客人的餐饮，并不是食店外卖。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一些餐馆有提供放在饼干盒里面的午餐，给一些星期日去野餐或者是很饿的旅行者购买。据《时代》杂志报道，美国最早的餐馆外卖是洛杉矶一间叫做 Kinju Cafe 的中餐馆，在1922年开始率先提供的。他们在宣传品还自称是西岸唯一提供纯正中餐的食肆，只要打电话就可以送餐到客人屋企，甚至凌晨一点都没问题。中餐外卖从此兴起了，据说由荷里活明星到平民百姓都有帮衬中式外卖，电影里面亦都出现演员吃中餐外卖的画面，就好像流行时尚一样。一些西餐馆亦都开始有外卖了，初时就为顾客提供盒装的午餐，鸡肉三文治啊、烤鸡啊、各种沙律等等咁咯。二次大战之后，外卖已经扩展到成个餐饮业。美国士兵战后由欧洲翻嚟，对喺嗰度食过嘅意大利食物念念不忘，尤其系披萨。随住意大利人移民美国多咗啦，披萨渐渐进入美国嘅家庭，方便、好味又平，受到大众欢迎。越来越多食肆开始提供披萨外卖，咁可以保温嘅披萨盒出现之后。披萨就更加成为美国人的主食之一。50年代美国中产就越来越多了，买车的人多， 搬咗去郊区，加上电视普及，出门食饭嘅人就少咗，留喺屋企边睇电视边食，叫外卖嘅人就随之增加啦。餐馆亦都转型接受更多外卖生意。自从咁样咧，外卖喺美国唔再系有钱但系懒嘅人，或者系因为谋生被逼叫外卖医肚嘅人专用，而系全民享用嘅服务。而在汽车和互联网普及之下，令到美国更多人叫外卖了。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一起走过。 嗰陣時七日先， 我真係 七日先嘛， 都唔係㗎。 我唔俾人七日先㗎。 爺爺， 我啲戲我俾佢十二日佢㗎。 哇！ 因為咧，我諗住七日咧，佢哋做歌唱片就可以。我哋做時裝片，你俾到人哋啲時間，嗰啲戲係一定唔好嘅。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十點搭四，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藍紅、 龍冠天 一起走過。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四咧，个题目咧就系邓达志啊，讲从美食到米芝莲。今日嘅嘉宾咧系谢小姐，谢烟眉小姐，咁啊，美食专栏作家吓， 叫我 Alex 得啦 ，Alex 系，应 该叫佢做好酒美食家， 系好酒美食家， 佢 走得。 得都系得啦，佢 不知睇唔出喎。 佢寻晚先同我个梳堂阿叔饮靓酒，寻晚定前晚啊？系 前晚啊？你又知嘅？ 咁睇 Facebook 噶嘛？ 我知唔知你讲酒啦？ 系啊， 可以可以。 美食咧， 好劲噶。咁即系我哋去欧洲咧，我哋旧年去欧洲嘅时候咧，我哋先去丹麦先啊嘛。 哦， 去丹麦咧，咁然后咧就有啲餐厅咧就 book 唔到位噶啦，即系完全 book 唔到位。佢幫手 book 到啦，當然係，咁係好食到。一到步即刻食嗰餐 lunch 咧，好彩骨落去，因為嗰日嗰餐 lunch 完咗之後咧，佢哋咧就佢哋自己 party， 咁跟住佢哋就放聖誕假啦。 哦，就仲要做生意。 好 last minute， 嗰餐係十二點鐘正食到四點。 哎呦， 廿幾道菜， 哇， 好開心，好開心。 同埋係哥本哈根唯一一間米芝蓮三星， 係 啊 ，Geranium 係啊。 Geranium另外一間就都係就仲更加出名， 係 Norma， 係啦 ，Norma 係出名咗好多年噶啦，但 Geranium 咧係新啲、後生啲，但真係好食到你唔可以相信就冇食。 大把大把題目 係 可以講咧，呢個外國嘅美食 係 香港嘅美食， 係 馬來西亞嘅美食 係。 酒又一个题目，好酒又一个题目，西酒、藏酒都有个题目， 系 酒下次啦， 系啊， 今日题目太大。 嗱，今日先讲头先，我哋讲咗即系上一辑咧就讲咗马来西亚啦。咁而家你可以问一问咧 ，Anis 咧就佢嚟香港嘅感觉啦，即系嚟到香港，即系佢系香港媳妇啊嘛。咁嚟到香港咧就进入 歌舞新娘。 一個美食國際路線咧，即係你感你嚟到香港嘅感覺係點咧？雖然嗱，你係華人啦，跟馬來西亞大咁就吉隆坡華人即係華人好多啦，咁自然都係食中國菜做多啦。但嚟到香港個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咧？ 我覺得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個經濟嘅底蕴好唔同啊。你一嚟到香港咧，第一我會發現咧係第一件事就係覺得國際化好多。即使馬來西亞都經歷過殖民嘅時代，咁香港有殖民嘅時代，但係完全係唔同嘅。我覺得因為香港嘅佢經歷過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嘅時候啦，咁之後好多廠啦，咁其實咧馬來西亞係未完全經歷過。 一个好经济起飞， 一个制造业， 制造业嘅黄金时期。咁、哦、之后好多人系喺嗰个时期咧赚到第一桶金。 嗯， 系啦，马来西亚系到而家都系未完全经历过受惠过呢样嘢嘅。系、 哦、 啦，即系有个别人系白手兴家乜嘢嗰啲嘅，但系佢冇一个黄金时代咧，系、 嗯、 令到社会好嘅经济好蓬勃。咁、 哦、 之后咧，佢就会你知啦，你有咗呢个经济能力，你先有。你先可以俾民，你先有條件。 除咗有條件食之外咧、嗯，就因為佢嗰陣時係一個工業嘅時期， 香港。冇錯， 香港工業時期咧，佢要請客啊。 冇錯， 請客咧，本地嘅客、嗯、外國嘅客，好多外國客。當時香港係充滿曬嚟香港訂單嘅客，好多嘅。 所以就培養，我就發現你成個歷史啊、社會背景嘅底韻咧，培養咗香港咧又有又有呢個經濟嘅實力去食、 嗯， 之後又培養出啲人嘅品味，係啦，因為你喺嗰個時候開始已經開始有品味，你可能七八十年代都可以話係比較土豪嘅年代， 嗯、 即係要魚翅朗口啊，即係鮑魚撈飯啊啲咁啦。但係我嚟到香港嗰陣時係2005年咁咧，2006年咧已經過咗噶啦，已經即係香港人已經係見過曬所有世面噶啦、 嗯， 之後開始沉澱啦、 嗯， 之後咧佢哋開始使錢咧係識得追求價值，係啦，而唔係為咗豪而豪噶啦，咁我覺得呢種沉澱咧，亦都係一個開眼界嘅地方嚟， 係 因為其實當佢哋即係佢哋你而家咁對比咧，你就會知道國內咧。佢嘅品味嗰、那個嗰、那個文明咧，品味嘅文明指數咧，係真就係、是、經歷緊香港可能三四十年前， 冇錯，係 經濟起飛嗰陣時候， 要充撐場面， 係啦， 要食最靚 嘅嘢，係啦，但係佢靚喺邊？佢可能 唔 知道嘅， 食到令人乞人憎咯。 係啦，佢可能真係未知嘅。 點搭點啊？你見過未啊？我真係見過啦。 係啦， 點搭點啫？好多嘢係下低。第二層嗰個點咧係食唔到嘅，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好似國內好多而家一般上咧，我都有啲朋友、國內嘅朋友係好有品味嘅，但係呢個係真係少數。咁咧佢而家即係香港人咧，一般咧即係佢個鑑賞能力係高嘅。 係。 咁即使佢可能食個燒鵝， 嗯， 佢都會好識得揀。究竟要怎樣去吃一個靚的燒鵝？即係你不要話去到米芝蓮級啦，即係你在平常生活的庶民生活入邊的小情小趣咧、 嗯， 都已經有追求噶啦，有品味的追求嘅。 是 即係叉燒究竟要怎樣先係為之靚的叉燒？他哋都會去揀嘅、 嗯。 即係就算我去朋友屋企吃飯。炒碟菜心，佢都會摘咗嗰啲老嗰啲，係啦，先揀嗰啲嫩嘅。 嫩嗰啲時炒。 係啦，咁、其實呢啲就係好多嘢已經細節化咗，即係品味已經我覺得係細節化喺香港人嘅生活入邊嘅。咁、 哦、 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喺我嘅觀察入邊，我係學到好多嘢嘅。 係 啦，咁當然佢因為亦都有呢個營商嘅環境、金融嘅環境啦。咁、因為講真，因為一個金融嘅都市咧，啲人真係我覺得係有揾錢係容易嘅。 嗱，相對嚟講啦，你因為你喺吉隆坡，你新加坡都會即係某個程度上比較熟啦。嗱、 嗯， 同樣都係因為新加坡同吉隆坡同香港都一樣咧，佢哋經過英國嘅殖民時期啦，又、跟住嘅起飛啦。 嗯、 但係佢嘅起飛咧，其實即係應該，如果即係我冇講錯啦、 嗯、 新加坡佢係植根喺金融嘅。 系， 即系佢有个制造业，但系制造同香港就冇得比嘅， 系啦。 咁 所以咧，佢亦都即系，当然新加坡是一个好富裕嘅一个都会嘅国家啦，吓、 嗯， 因为佢好细啦。咁、即系嗰个美食嗰、那个品味啊，细节啊各方面咧，嗰、个比较又如何咧？譬如新加坡同香港咁。 我觉得有啲唔同。我觉得香港人咧，系舍得食嘅。 舍得食， 舍得食，即系其实咧，我好多喺新加坡做厨嘅朋友都会讲啦，即系嗰个人佢揸架法拉利嚟、或者系司机车啲好靓嘅车载你嚟，但系佢咧佢食饭咧，佢都会度价钱之后同你讲，我唔想食咁贵，之后问你蒸一条鱼几多钱啊，先问嗰啲，系、啦，普遍上都系会。比較計較嘅，即係個，我覺得係個同個社會文化有關嘅、香港人捨得食嘅指數咧係高好多 嘅， 係、我發現即係香港人係好多中意食嘢嘅人係覺得錢唔緊要， 好食， 好食，最紧要好食， 千祈唔好令我失望。 即系总之， 好食榴莲一样。你唔好嗌我啊！ 系啦， 你会开咗即系唔好食噶，生番薯啊咁咧就。 当然每个人花钱嘅能力唔同，但系我发现唔同花钱嘅能力嘅范围都 系 有呢个思维嘅。佢使得起一千蚊，佢就会觉得我可以俾尽晒你一千蚊，但系你一要俾我食最好食嘅嘢。 系啊， 系啦，你使得起一万蚊嘅人，我可以使俾尽你一万蚊，但系你要俾我食最好食嘅嘢。 系， 即系好多香港人中意食嘢嘅人有呢种心态嘅。 有， 系啦，即系舍得咯。即系我又其实我又好想问翻邓大志，点解香港人普遍上咁舍得食饭呢？ 我谂 系个心态，系因为食系最容易得到快乐。 我哋平常嘅娱乐咧。是不多的，其實香港人的平常娛樂 民以食為天嘛。 首先是即過去我都經歷過香港其實工業的時裝工業呢起飛的時候香港是很厲害的。 你兩本書就是講了香港時裝工業的發展。 那麼當時呢就是老闆呢就要即請客啦，咁呢都是請最好的東西的，即請即係無論咩人客到啦，請客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但香港也有咁多咁好的餐廳是fulfill到他們的想法。咁咧，同時咧，係當我哋娛樂冇咁多其他娛樂嘅時候，當然我哋去旅行啦，即香港人去旅行佢都好犀利嘅，一路都係噶啦。咁但係咧，係最多人即係最中意啲朋友或者係工作上人咧，係坐低我哋去食飯。我哋食飯，咁咧即係亦都唔係話一定要好大派頭去派你啊，定點啊？即係我要即係帶你去食貴，唔係。其實佢就有要求啦，即係會同即係啲嗰啲餐廳嘅部長或者經理咧，會同你。同你交流啊，應該今日食乜嘢嘢啊，咩好啊，定點咧？咁你互相咧喺度 chit chat 咧，咁建立一個關係嘅。咁咧，從來咧，其實絕少人咧就會問嗱，會問條魚今日幾多兩，幾錢一兩？呢啲會問嘅，呢個大概嘅啫。但咧，好少話咧，即係會計同你計到好，即係今日個 budget 係咁樣嘅，就唔會嘅。 咁貴又唔食啦，係 啦，除非咧嗰日咧係一個大家一齊嚟，即係個聚餐啊，定點咧？即係要話俾大家聽啊，今日個聚餐幾多錢咁咧？就先至會問一個相熟嘅餐廳。如果唔係嘅話咧，坐低咧，你即係叫佢。俾最好嘅嘢我，其實好似 omakase 有句口頭禪啊，話帶你食啲好嘢啊嘛，成日就係呢句説話咧，就帶食啲好嘢，其實咧內涵嘅含義咧就好緊要，即係話咧佢識得有間鋪頭個菜或者佢哋嗰個經理係會介紹一啲好嘢，最啱時令嘅嘢俾你食，咁啊。帶朋友去到食呢個珍馐百味咧，就係佢嘅光明嚟噶。食完之後咧，生意其實做唔做其次，起碼建立好個友誼先。友誼因為就係食呢餐靚嘢，所以個回味無窮啊。 所以其實食係可以建立好多嘢噶，唔係淨係食物咁簡單。 冇錯啦， 係 啊， 好似好啲日本嘅師傅，即係香港都好啲日本師傅喺香港做啦。 你專登嚟㗎？ 佢哋話做 omakase 香港，佢話係好少，即係一個 city 一個城市入邊咧，係可以容納咁多 omakase 嘅即係嘅餐廳。咁咧，所以。即係佢呢個城市嘅人係真係好肯咯， 係啊，一同埋好肯食、好肯使，同埋個品味係成熟嘅，係啦。因為同埋我覺得你頭先問到即係新加坡同香港分別，同埋因為我覺得有個分別點解新加坡人普遍上冇香港人咁捨得食咧，係因為咧新加坡小食好蓬勃。咁當你三四蚊或者你啲美食中心，你知佢哋好多都係美食中心，五蚊就食得飽，即係買個雞飯又唔錯嘅喎。佢哋啲嘢嗰時候咧， 五蚊波幣啊， 係啦，即係五蚊波幣，咁你即係 五蚊三四個半一碗辣沙， 係啦，即係你都食得飽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我成日去餐廳咧食嘢食咁貴，其實唔係好抵咯，即係我好多。新加坡 friend 其實佢哋係使得起錢嘅，即係有錢嘅，即係但係咧，佢哋都係中意食小食嘅， 即係小食， 即係上餐廳咧，係可能一個禮拜一次， 係 啦，如果去啲 fine dining 咧，即係升級嗰啲米芝蓮升級嘅餐廳咧，一個月一次，兩個月一次，或者好即係好 occasion 嘅，即係為咗 過時過節嘅啲朋友嚟， 過時過節嘅，即係佢哋唔係使唔起錢嘅，佢哋都係公司咩總裁啊嗰啲啊，即係好出名嘅 design。 相對我諗佢哋中意買珠寶咯，係 嘛？係 啊， 即係 我發覺新加坡人即係尤其啲太太中意買珠寶嘅， 即係著都唔使唔使錢。 着佢都捨得嘅，就相對冇珠寶。我諗珠寶佢係覺得有啲係佢自己傍身嘅，係 啦，或者可以增值啊、保值嘅嘢啊嘛。 係冇錯， 係啦，即係佢哋使錢嘅價值觀同香港人係 香港人咧就食咗落肚為之上最好。 係啦， 乜嘢嘢 最后尾 好得过呢个 好得过 享受咗，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同我哋嘅文化有关，即系我哋个广东人成日讲好多嘢，咩食饭大过天啊，咩辛苦揾嚟自在食啊，即系其实你揾钱咁辛苦，都系想食好啲啊，即系可能喺佢哋嘅概念入边咧， 因为香港嘅一个比较嚟讲，广东人为主嘅一个城市啦，咁所以广东人呢种饮食嘅智慧或者嘅 philosophy 咧，系充斥住喺我哋嘅生活， 冇错都。深遠好多嘅，係啊，因為其實廣東人本身咧都係一個講究中意食嘅籍貫啦。 我記得咧，我哋同另外一個朋友 Eric 咧講咧，啊，佢講嘅西關菜啊， 嗯， 啊，眉飛色舞。 佢西關大少嚟。 係啊，西關大少，即係中國人咧盛傳咗咧，近時喺廣州落嚟嘅， 香港嚇， 係香港。西關即係佢帶我去食過啦，係好靚嘅，好雲吞麵啊、粥啊，哇，真係好正。 講起都肚餓添。 中國 愛群冰室啊， 係啊，冇錯啊，點幾個菜啊，小菜啫喎，唔係大菜嚟嘅， 都每樣都好食。 好味。 香港咧就豆腐同埋雞咧，就同內地係冇得比嘅。 係啊， 嚇廣州食到嘅雞咧同埋豆腐，即係勝過香港好多。 好 好味。雞種啦、 啊，佢要求嘅唔同咯，因為香港入口嗰時好多嘢，我講你預先即係冰鮮雞，你冇得傾啦已經，係啦，咁即係佢哋走地噶嘛，佢哋多數走地雞， 當地當從政， 仲要養得夠新咧， 係 即係係啦。你夠身 個肉先香嘅， 個肉先有味啊嘛！如果唔係你係咯， 雞有雞味嘛，即係阿黃小姐個另外一個，成日講話雞有魚有魚味，真係有味。 都食過黃鱔飯咁啦。如果真係好食嘅黃鮮飯咧，就係你要即係野生嘅黃鮮，即 係 咧其實咧係大大細細唔一樣嘅，唔係話完全一樣嘅。咁咧嗰啲黃鮮飯先至好食。 嗰次佢帶我去食啦，我話帶咗張婉婷老公婆一齊去食。哇！食完之後咧，成日都叫 我每次翻廣州都起碼食一次，真係好慘，大半年冇得翻去食。 係真係咧，講起咁啊，下個 section 就講啲咩啦，鄧亞健。 我哋陣間咧聽只歌翻嚟咧，我哋就新聞之後咧，咁同 Annis 咧，我哋講下米芝蓮啦。 係啦， 米芝蓮咧，即係其實咧，我哋認識米芝蓮就好耐嘅啦。細個嗰陣睇法國電影咧，都有個。一套即係講兩個大傻啦，即係好咩都即係佢從軍又成啦，有一次就講米芝蓮嘅，即係講到咧，即係個米芝蓮，即係嗰啲評判咧 係 點樣，即係潛入去嗰啲餐廳食完你都唔知 係啦， 咁啲餐廳就好驚，哇！呢段時間佢嚟㗎啦，隨時嚟啦，咁樣佢哋要準備好曬啊，咁咯，就即係好好笑嘅套電影，嗰時係好細個睇嘅，所以印象都深刻。 咁啊，呢間咧本來係一個賣輪胎嘅公司喎， 係冇錯， 點解又變成咧？一个美食嘅指南咧，咁啊真系咧， 阵间我哋翻嚟同阿 Annis 就好熟米芝莲嘅， 好啊。 好呢一只咧就系一个 Matt Monroe， Portrait of My Love。Matt Monroe 以前系香港当英兵嘅， 系咩？ 系啊，喺香港 嘅香港 比赛拎冠军开始出名嘅。 好啊， 听你只歌先。 好，拜拜。 There could never be 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nobody could paint a dream you will never see.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miracles are never seen. Anyone who sees her soon forgets the Mona Lisa.A 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to try and paint a portrait of my love. Would take, I know, a 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to try and paint a portrait of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学校的校长和校监发信，表示本港疫情近日出现反弹的趋势，加上流感季节将至，要求学校继续严谨遵守防疫措施。局方表示，学校需要继续维持半天上课，面授课堂以外的半日减少在校内安排学习或者其他活动，包括补课。如果必须安排相关活动，学校需要安排学生在校园内用膳，并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以及督促学生在放学之后尽快回家，以减低染病风险。学校现阶段不应该举办陆运会以及水运会等大型活动。教育局又表示，疫情未来极可能反复，学校要为新常态做好准备，弹性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教学。司法机构公布首批被投诉司法人员个案的调查结果，其中八宗是针对东区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尧，当中六宗投诉不成立。总裁判官认为何俊尧的裁决和判刑时没有表达含政治倾向性的立场，亦都没有针对警务人员。其余两宗投诉因为司法程序未完成，稍后再作跟进。总裁判官强调，六宗投诉不成立案件的裁决判罚是裁判官经过独立断案而作的司法决定。首批公布结果的投诉绝大部分和反修例运动有关。司法机构表示，基于司法独立原则，不能够亦都不会处理涉及司法决定的投诉。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多名被羁押在深圳港人的家属，下午到政府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黄之锋表示，接获消息人士提供的证据，指12名港人上个月23号乘坐快艇当日，飞行服务队有派出定翼机执行监察职务。他展示飞行服务队的内部飞行程序资料，指出由行动代号显示，今次飞行安排相信是属于警察行动，质疑当局表示在12名港人被拘捕事件中无角色的讲法。他又说，事件曝光之后，飞行服务队全部行动组人员的联络资料已经被删除，质疑当局有心隐瞒，要求保安局、警方和飞行服务队交代。大批警员在他们抗议期间到场阻止，指他们涉嫌违反限罪令，对他们搜身以及抄写个人资料。警方又以橙带将抗议人士和传媒分隔，并且要求采访的传媒展示记者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285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 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3，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11美元，卖出1889.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有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进入一年里面第19个节气寒露，除了最佳时候登高和赏菊花之外，中国古时最佳的享受就莫过于一边吃大闸蟹，一边欣赏京剧。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提醒你的是那些年那些事，张维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孟德斯鸠将政治体系分为三类：共和制、君主制以及专制。共和制有对于平民较为开放的民主共和，亦都有采取精英取向的贵族共和。而君主制和专制的不同，就取决于有没有制衡力量。即是说贵族、教士等等可以制衡，就是君主制，如果没有呢，就是专制。 孟德斯鸠认为，在这些政治体制背后有一套原则存在，这套原则会驱动人民来支持该政权并为其效力。民主共和的原则是崇尚德性，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君主制的动力则是热爱荣誉，对于更高位阶特权的渴望。专制政体的统治原则就是对统治者的恐惧。一个政治体系如果缺乏支撑的原则，它就无法长久存在。它将专制政体列为三种基本政府形态之一，令到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之中的一个广被讨论的核心主题。它亦都是西方思想家之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的这个讲法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以专制来描述一针见血地总结中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和特点。处身于君主制社会的孟德斯鸠提醒君主，假如他不愿意分享权力给一部分人，假如没有贵族、教士等的制衡的话，就会演化成专制制度，以对统治者的恐惧来维持的专制制度一定带来统治的风险。 论法的精神写成之后，生活在帝王时代的孟德斯鸠为了逃避当时的审查制度，由朋友资助将书稿拿去日内瓦以匿名的方式出版。出版后连续印了22版，但遭到教会人士的猛烈抨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有人说重庆大厦是香港少数族裔的九龙城寨，今集少数音乐会走入这栋国际性的大厦做街头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少数音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晚呢，我哋邓翁邓达志啊主持，咁啊有嘉宾呢就是燕薇小姐，咁啊题目系从美食到米芝莲啊，咁啊要讲米芝莲咯。 好啦，而家等下得专家嚟讲啦，真系 唔系专家。 首先咧，我谂 Alice 你讲讲，即系米芝莲嗱，大家都知道米芝莲系咩嘢啦，即系一般嚟讲系三粒星嘅啫，即系最高最高三粒星，即系一星、两星、三 星，冇错。 咁咧推介咗， 有推介系 recommendation。咁咧，但系咧就即系但我唔知，即系而家嘅米芝莲同即系我哋认识嘅三年前法国嘅米芝莲咧。有幾大的分別啦，同埋咧，其實佢點樣計分呢？係用點樣嘅準則去計分咧？係其實， 因為其實咧，講真的，計分嘅標準咧係我哋真係出邊嘅人係唔知嘅。但係我大概知道咧，即係如果你攞一星、二星、三星咧，係要符合咩唔同嘅條件。係啦，咁其實佢哋據佢哋自己即係啲米芝蓮嘅評委啊，啲匿名嘅評審咧。即係喺官網佢哋都有揭露呢啲資料，佢哋話雖然咧，即係佢哋話環境係唔計分嘅， 環境唔計嘅， 係啦，即係其實就算，所以點解佢哋話一落燒鵝可以攞一星？ 嗯， 係啦，即係你我好多法國朋友嚟咧，佢哋覺得一落燒鵝攞一星咧，佢哋覺得係不可思議嘅，因為佢哋覺得哇。 咁嘅地方， 即系佢哋觉得好简陋嘅、哦，即系啲 service 又唔好嘅、哦，即系会受气嘅、哦，食饭 掟盘埋尿， 系啦，即系但系都会攞一星、哦，咁系啲有啲嘢系即系你都可能你都系唔明嘅，咁、但系我知道咧三星米芝莲嘅标准咧，我知道佢哋系好讲究睇到厨师嘅个人风格嘅，即系你如果你点解好多好多餐厅或者好多厨师咧？他們一直徘徊在二星上不到三星，因為可能他的東西太保守或者太過標準化、 是很好吃 但是你是沒有個人風格的、那你沒有個人風格他們很難給到你那個突破點、 個人風格是即係點樣嘅個人風格呢？其實對我嚟講，你食到二星嘅咧，其實已經覺得哇好特別嘅咯，已經。 唔一定嘅，因為咧其實咧，OK， 如果法國菜咧，我係可以解釋得到嘅，因為好似我用香港嚟講啦，香港 Caprice 即係四季酒店三星啦。咁咧其實個廚最近呢兩年前去攞咗三星啦。其實佢嘅個人風格好明顯嘅，因為其實咧佢你好睇到佢咧，佢好識得用。不同的例如就算海鮮又好或者是家禽類呢它是用一個配一個水果的汁的、即是它用個水果一種水果去融入它煮的汁裡面、去配搭它的那個主要的食材、即例如我上個星期才剛剛去吃了它就有個它就有個鴨的它的鴨呢它那個本來你一般法國汁你都是配個鴨汁啦，係啦，即係你已經配個鴨汁有個配菜啦，但係佢個鴨汁咧就用咗無花果一起去煮， 哦， 係啦， 新鮮無花果， 新鮮無花果，咁、其實咧佢之前佢有佢海鮮類嘅咧，我係可以舉例啦，佢就之前佢就有個龍蝦啦，佢就用時令嗰陣時佢就用咗士多啤梨同個龍蝦汁。 一齊去煮，做咗 新鮮同新鮮 士多啤梨， 熬出嚟嘅士多啤梨汁， 同埋佢啲平衡度啊，同埋用個水果個鮮甜同埋香味去帶動嗰個主要食材嘅香味，咁呢啲咪叫個人風格咯，因為呢啲係突破咗一般人一般廚師嘅做法噶嘛，即係你可能二星嘅階段，佢係好識得將個龍蝦個熟度好完美嘅， 用翻龍蝦，龍蝦本身嘅汁去煮啊， 系啦，用龍系啦，之後配一個簡單嘅配菜，一般都係咁嘅，因為其實法國菜通常都係個 storyline 都係咁樣行嘅，系啦，咁但係咧佢係有咗自己嘅諗法之後，佢將個諗法個創意擺咗入去，咁呢啲咪叫個人風格咯，系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咪係佢係佢有自己嘅諗法嘅嘢咯，系啦，咁所以你 有創新， 有創新啦，即係但係佢又喺有一個好扎實嘅基礎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攞三星係好好係實至名歸嘅。 哦，原來咁樣。 係啦，因為佢係即係係咯，我諗你明白我嘅意思啦，係啦，就係咁啦。咁但係咧， 中國菜有冇咧？ 中國菜咧，其實咧，我又想講啦，中菜咧，其實好多人就話，其實米芝蓮評審係唔識得評中菜， 係因為佢係鬼佬嚟嘅， 係因為佢個系統係建基於法國菜西餐嗰個評鑑上面 ，source嘅用個汁啊， 係啦，咁同埋所以咧，佢哋評中菜咧。梗係有啲即係唔係大眾唔係符合大眾標準，覺得應該攞三星或者應該攞二星嘅標準咯，係啦。咁佢哋，我覺得佢哋評中菜就好保守嘅，佢哋係會佢哋係會覺得你要好食或者係你水準好穩定，係啦。咁樣佢哋係會有基於呢個評價上邊咯，係啦。咁所以咧往往咧，我哋覺得中菜係冇乜驚喜嘅，同埋我哋覺得信米芝蓮嘅中菜嘅評價，不如信自己條脷啦。係啊，咁所以就有啲係有啲咁多年嚟咧，就算到而家近呢幾年咧，米芝蓮就進軍國內啊嘛，即係喺國內唔同城市咧都推出咗佢哋嘅嗰個指南啊嘛，上海啊、廣州嗰啲啦。咁喺國內嘅爭議性亦都係好強噶，佢哋國內嘅朋友亦都係唔會認同佢哋選嘅中菜噶啦，係啊，即係 佢係咩係嘅八大係啊？佢係咩係為主咧？ 即係喺廣州咪 廣州啊， 廣州就廣州 咯， 粵菜 係啦， 四川就川菜 係啦，四川就未有嘅，就未有米芝蓮。 成都未有咯， 成都未有， 成都喺重慶未有 嚇。山東就係老菜， 都未去到， 未去 到嗰度， 都未去到。 即係佢而家就講緊就係一線嘅大都會。 大城市 大都會先至有啦，佢即係都會啦，已經唔係話淨係城市咁簡單啦。杭州有未啊？杭州 未有， 杭州未有啊？ 連杭州都未有，好多地方都唔會有嘅。 杭州係中國名菜地方， 係啊。杭州嘅美食好成熟㗎啦， 係 好 成熟， 同埋好細緻， 係應該有㗎啦。杭州，即係我會覺得你如果內地嘅話咧，應該咧就係北京冇得傾啦，首都啦，咁啊上海、北京、上海、廣州嗱嘅跟住杭州同埋深圳。同埋成都都應該有，都應該有，成都都好多美食嘅， 即 係 川菜係好嘢嘅，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米芝蓮係我覺得係一個參考咯，唔可以你當係一個聖經啊，因為我佢一定有佢嘅盲點嘅，因為主要你有人為操作嘅嘢一定有盲點啊，係啊，咁同埋佢係話佢嘅評鑑嘅標準入邊啦，評分嘅標準入邊係冇環境呢件事嘅，但係講真嘅，你人食飯嗰陣時，你點會唔俾環境影響你嘅感受咧？ 你成個心情唔同噶嘛，食嘅時候 係啊，咁所以你個環境靚啲，你環境靚啲，你都會主宰咗你嘅嗰個主觀或者客觀感受啦，係咪先？咁你一主宰咗呢樣嘢嗰陣時，你評分都唔同。其實呢啲嘢係一個間接嘅影響， 招呼都係啊， 係招呼 hospitality 啦，係啦，你嘅咁所以但佢嘅招呼咧就會喺個評分標準入邊嘅， 招呼反而有， 反而有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反而係有嘅，係啊，咁但係我哋所以有時我哋。啲成績出咗嚟都會有爭議，亦都我哋會覺得拗頭嘅，都唔明嘅，係啊，尤其係中菜啦，好多唔明啊，我哋覺得佢哋唔識食嘅， 又係嗰啲 咁樣，係啦，咁之後有啲話都唔好食嘅，你都可以攞星嘅， 小菜定係大菜？ 好多都係大菜咯，或者係我哋又覺得一啲實至名歸嘅餐廳，點解仲未攞星咧？咁但係呢個又可以講嘅喎，呢個因為咧我。 我法國嘅 friend 咧，即係去美食界好即係好位高權重嘅人啦，即係佢係佢係亞洲世界五十大餐廳法國區嘅主席評委啦。咁我嘅好朋友嚟嘅，咁佢都好知道呢啲評價啊，呢啲咁嘅一啲比較內幕啊，或者佢哋嘅狀況嘅。咁佢都有提過咧，因為其實米芝蓮咁多年嚟咧，即係就算係喺法國又好，邊個國家又好咧，其實係嚴重人手不足嘅。即係其實佢哋冇咁多 budget 去請咁多人，真係 去食曬嘅， 係冇去食曬佢，或者係反覆去拜訪好多次。咁可能你嘅新餐廳，佢哋嘅標準咧，新餐廳佢哋一定會去嘅。即係去試完之後，但係可能第一年我嚟試完之後，覺得冇乜特別，冇俾升你咧，佢哋第二年未必即係會再翻去啦。 哦， 係啦，即係佢哋 有進步都唔知道。 係啦，有進步都唔知，佢哋因為冇呢個資源啊，即係反覆，即係咁多新餐廳開，尤其係香港，你點去嗰？那個評委嗰個可能得幾個人， 係 你點食得曬咁多？ 點食得曬咯？有啲你仲要 知道得曬咁多， 係啦，即係所以有啲就算攞咗三星嘅，佢都係可能今年冇再翻去，佢都係攞翻舊年嗰、那個，有可能嘅。 評分標準就算啦。 評分標準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啲就有好多咁樣嘅盲點，所以點解可能有啲餐廳佢第一年開佢嘅表現唔係咁好，但係後來佢可能第二、第三年 係啊進步㗎嘛， 即係大家好公認哇進步咗好緊要，點解佢哋仲未攞升啊咁咧？其實咧就要就因為其實根本佢冇再翻去啦，因為我個 friend 同我講話，就算法國都有咁樣情況嘅，係啦，即係佢冇再翻，因為冇唔夠人手啊。咁所以除非咧，你就要知道呢啲咁嘅情況，你就要識得做 marketing 啦。即係你要可能喺個宣傳嘅角度，即係你可能話啊，我哋嚟咗新嘅廚啦，因為有咗新嘅廚師咧，佢哋又會 有 係會 用睇法啦。 係啦，咁所以呢啲係比較 insight 一啲比較係啦內幕少少嘅故事咯。 係 啊，咁佢哋係有咁樣嘅狀況。 米芝蓮本來係一間賣輪胎嘅公司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嚇、 啊！ 但係因為佢 1900年啊，如果冇記錯。係 啊，但係佢因為賣輪胎咧，四圍去啊。要提供啲路線咧，咁所以咧就 話俾你聽邊度食。 係啊，就做埋邊度食。 係。 咁喺外國咧有呢本書，有本書叫 Green Books。 係。 呢本書咧就 法國開始。 係啦。 以前係長新嘅。 係啊。 最早其實 有冇睇過？ 有我以前我即係我十幾歲已經去旅行噶啦嘛。 而家咪 都要帶住本書嚟睇啦。 拍咗套電影啦，就係叫 Green Books。就其實呢個 Green Book 後面呢有一個故事，就係呢一個旅遊嘅指南嚟嘅。 係 係啊， 佢旅遊指南先嘅。 係係 冇錯。 由旅遊指南，因為佢由個輪胎去旅遊啊嘛，揸車。咁然後呢就相關呢就食。咁然後跟住慢慢下跟當即係喺曾經一度呢即係法國人眼中嘅一個飲食嘅 Bible 咯， 係啦，冇錯。 因為嗰陣時資訊都唔發達，亦都唔流通，亦都冇互聯網啊嘛，咁就係靠呢啲啦。 靠住本書啦， 靠住本書，咁啲人靠住本書去揾食咧，咁就係啦，咁就變成佢嘅份量好重啊。因為佢係好少數有咁樣好專業一本書去介紹啲餐廳。 係。 咁之後佢嘅份量越嚟越重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一個商機啦。咁不如將佢獨立發展成一個飲食嘅評價啦。 每年 將會啦，係啦，冇錯， 就係嗰個米芝蓮嘅年報啊。 係啦，咁所以就會佢就係咁演變而嚟咯。咁到近呢年，尤其呢十年咧，我哋就覺得米芝蓮係越嚟越商業化嘅。 係啊， 係啦，即係佢失去咗嗰種其實佢漸漸啦失去咗一啲公信力嘅。因為佢太商業化了，佢係商業化，同埋我覺得係因為佢想揾錢，所以佢去到一啲地方，即係就算佢曾經信誓旦旦咁講啦，即係實牙實齒咁講啦，如果呢個餐廳呢、這個城市佢哋嗰啲有啲餐廳即係嘅資格唔夠，冇缺乏嗰啲攞三星二星餐廳個資格嘅咧，佢哋唔會去評嘅。 哦， 但係我哋而家發現咧。 好多都係， 佢就算去到廣州都冇，佢第一年選出嚟連二星餐廳都冇，佢都去到去評選，咁係咩？即係錢咯，係啊，即係我哋都知道噶，係啦，即係你當地嘅政府或者旅遊局啊，你出得起錢，你叫佢入去，咁係因為對個旅遊業係有幫助啊。 有人信就得啦， 係啦。咁好似佢喺泰國 launch 都好，佢喺泰國佢曼谷 OK 理所當然啦，但係佢去到一個唔知咩島。 那個係個島我都唔記得咩名，佢都出咗有米芝蓮指南嘅，唔 係 布吉啊，唔係布吉，你 布吉好大島嚟噶， 盤丹。 啊，好似帕南島， 蘇梅 係嘛？即係咁，即係一個咁嘅旅遊嘅島啦。佢都出埋米芝蓮指南嗰陣時候，我哋喺度都覺得哇， 拗頭， 好拗頭啊！即係你好似使得起錢，佢就可以即係佢就嚟㗎啦咁咯。咁所以因為呢啲咁樣，你就睇到佢個佢嗰個好商業化嘅操作，亦都令佢漸漸失去咗一啲公信力嘅影響啦。系啦， 信自己舌头好过啦。 系啊， 吓中国人啊，好多人都信自己把嗰个条脷同埋嗰个肚噶。 但系因为其实我哋又咁讲啦，虽然佢而家面对咁样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但系毕竟米芝莲指南佢嘅底够厚啊，佢嘅历史够深远啊嘛。咁佢嘅历史个深远咧，对佢成个品牌，即系呢个一个指南嘅品牌，好有个。个影响咧系好好强嘅， 好深远， 好深远。咁所以咧，其实佢都仲系冇人可以代替到佢，因为系够老资格嘛。 讲起即系其实好似电影，你一定系奥斯卡， 系啊， 你一定系奥斯卡。咁就算你有時你覺得唔係一定啱喎，佢哋即 係 點解唔係嗰套咪呢個咧？咁你同樣你 Michelin 都係，即係你會。點解佢會拎得到二星三星？點解佢完全連一個推薦都冇咧？咁樣即係有時你都會質疑呢樣嘢。但係唔理點，你都會覺得咧，如果呢間餐廳佢有米芝蓮二星或者三星嘅話咧，佢一定唔會衰。即係、就是、你一定係會咁樣諗嘅，起碼你咁樣諗。係 啦，冇錯。同埋啲廚師，你攞個米芝蓮咧，你真係移民嗰、那個，你真係可以做 profile， 做履歷㗎喎。 喺佢 CV 度咧，又有一份一定 好、哦、重要。 呢個係好重要嘅 profile， 係啊。即 係 你攞其他嗰啲咩飲食比賽係冇呢個 冇個權威性， 冇個權威性啦、嗯。但係你攞個米芝蓮咧，你移民都容易好多。係 啊，咁而家咧就嗰啲地產商咧就好注重啊。因為咧，佢可以加租啊！ 係啊，即係佢哋話有米芝蓮魔咒 啊，魔咒嚟嘅呢個完全 係。係啊，有啲人情願就即係 情願 唔好要啦，有啲小店啊，有啲小店係啊就。 唉，生意啫，即係玩生意啊。 係啊，佢哋就會好擔心。 好啊， 好啦，事管要講聽晚啦。 好啊，聽晚咧，星期五晚咧，就係個題目咧係叫做漢語定中文？ 漢語啊，定係中文係咪？ 咁未必嘅。漢語的意思就是漢族的語言，中文呢就是中國的語言，現在呢就叫特定叫中國中國語言未必定是漢語的、哦 嗯、 因為中國有50 多民族 幾個民族的、哦 啊、 那大的民族呢漢滿蒙胡藏都有語言的、哦、有它獨立語言、嗯、究竟是叫漢語啱啊，定係中文啱咧？咁樣咁啊，有小弟咧，有馬恩賜咧，梁建國咧，同我哋大家講下。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是、一首歌啦。一陣啊，鄧達志介紹。咁啊，我是頭婆唱嘅，不過唔喺度啦就。 好嗱，咁新聞之後咧，咪基哥那些年那些事嚇。 係 聽好歌，聽基哥。咁咧就佢有呢只歌咧，就我自己好中意聽。嗱，方小姐嘅歌好好聽嘅。 係啊， 方日華。咁呢只歌咧就係、是。梭羅河，但係呢個係印尼版本嘅。Bangkok One Solo。 唱咩啊？唱印尼話。 印尼話嚇 ，Bangkok One Solo。 好多謝啊謝小姐， 多謝曬。 你得閒再同我哋再分享下，好多嘢同你哋傾啊。 聽到我寵我啊， 係嘛 ？OK， 拜拜。 好啦，方小姐嚟啦。 係。 Bangkawan Solo, river of love, behold, and the arms are swaying, and lovers their souls unfold. Bangkawan Solo, river of love, we know.Sad ago when we loved not long ago. Nightingale softly singing to a guitar that's gently playing. Moon and stars. 吹送，情侣曾对曾说，花花叶树影下，留恋长堤两旁，美丽的锁。